上时间嚟到6: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五同埋第五同埋普通话台四个台联播嘅节目啊！希望咧今朝早嘅天气啦，同埋美丽嘅景象同埋云象咧，都可以令到你有一个完美嘅早上，亦都可以咧有一个好好嘅心情去迎接今个星期天啊！无论咧你系要翻工啦，好似林伟一样紧守住自己嘅岗位，定还是咧你可以今日咧趁住系假期咧好好休息一下。或者找一些地方去找一些事做一下啦，都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很美丽的心情可以做到这件事的。今早上都相当舒服的，有些微微的风啦，所以我自己都忍不住在室外的地方拍多了几张照片，希望自己的心情对着照片的时候都可以留住美好的一刹那，将一些美好的事情和时光记下。当然如果你有一些美好的事情你愿意跟我们分享，或者你有点唱的说话想送给一些你自己当中故事中的一些主角，或者是你自己身边一些很重要的人，都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1872388，6:30之后会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跟你聊聊天，希望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生活里面美丽的一些部分和点滴。藉著分享力都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之开心，因为回忆多一次嘅时候咧，讲俾人听，通常都会笑逐颜开，同埋甜丝丝嘅。近来自己好喜欢嘅一首新歌，佢系 MC 张天赋，歌曲名字系《反对无效》。 就让我用这几分钟喜欢你，现实中对的错的不要提起，现在你是我女主角演出戏，你可以说吧，但我已经牵你飞。对我爱你无人认可，这种爱我悄悄带你看，无人夜深多精彩，那载满人意到达的脑袋，是否都应该要带点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滚，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忿？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间子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仍如夜色找到街灯，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让我的爱惹起公愤，对我爱你，其余什么都不爱我，懒你这世界，悠然自得飘出海，这刹那为何让双手插袋，用一双手拥抱更可爱。爱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忿？ Yeah, yeah, 爱间冰封，所以我对你才着紧，之间释放我这狂热内心，情仍如夜色找到解答，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让我的爱惹起公愤、哦、这一秒宇宙停顿，两颗心在跳，迷迷糊糊没有别人，只在笑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忿？或者嘴巴不信我对你很牺牲，眼睛可不可看看我何其认真，神如何做出这种吸引，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我戒不到这种兴奋。

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么？是爱么？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么？像雾里探路，为何曾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刻，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一人似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是浪漫的冲击让我心跳一日似震动过，未了解不识破，想直直观感觉，相信这结果，就是纯属爱。 常十数秒对我倦透心内作出治疗，我最爱画宝也爱化妆素，我最爱清水韵味最好，我最爱花草也会爱珠宝，从梦里的阶梯翩翩起舞，多么中意它，小变化我有难题吗？欢乐无价，安慰自己，活要活到灿烂吧。 一首来自 Gigi 梁咏琪的《我中意 Sunny Mix》咧，将时间带到嚟接近朝早嘅六点半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名住在黄大仙的机场职员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亦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并无病征，属于源头不明个案。他所住的黄大仙金凤街一至三号列为受限区域，政府目标是在今朝大约七点完成行动。50岁男患者近期冇外游，喺机场做搬运工作，主要喺停机坪做嘢。 最后上班日期是昨日，曾经在今个月1号接种首剂伏必泰疫苗。任何在上个月20号至到昨日期间曾经身处有关大厦内超过2小时的人士，需要在星期一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由于涉及变种病毒株，审慎起见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士仍然需要接受检测。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和海关关长邓义海应邀出席一个晚宴，被票控违反限聚令。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被问到三名官员是否要接受内部纪律调查或者问责下台的时候，说当日晚宴没有涉及任何罪案发生。他表示警方是因为调查一宗刑事案件，从而知道晚宴违反限聚令，发放任何资料的时候必须要确保不影响这宗刑事案件的司法程序。李家超说三名官员已经发表声明，就疏忽和敏感度不足致歉，并且确保将来出席任何的活动的时候符合规定。三人亦都已经缴交定额罚款，显示他们是负责任并且吸取了教训。南非前总统祖马因为藐视法庭入狱之后，支持者在祖马的家乡夸祖鲁纳塔尔省焚毁汽车，破坏公共设施，堵塞主要公路，警方至今拘捕28人。总统拉马福萨呼吁示威者停止破坏和暴力行为。执政非洲人国民大会表示，党内部分地区领导人因为号召民众示威被暂停职务。夸祖鲁纳塔尔省是南非最大族群祖鲁族的聚居地，亦是祖马支持者的主要聚居区。中国首批运动员抵达日本东京，准备参加东京奥运。中国帆船帆板队共18人，包括12名运动员，从北京飞抵成田机场。他们穿着国家队队服，戴着口罩和面罩，由机场乘坐组委会提供的巴士前往酒店，星期日展开赛前训练。东京奥运的帆船帆板比赛将会在神奈川举行，帆船比赛时间是由今个月25号至到下个月4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你答应承我啊，答应承我要捉实我啊，知唔知啊？捉实我啊！ 乜鬼事啊你？ 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啊，你都千祈绝对唔可以放手，你知唔知啊？答应承我啊，知唔知啊？ 你做乜嘢啫你？ 我一阵间咧要喺楼边开工啊，我惊我颈惊啊！ 哎呀，要预防从楼边堕下咧，系应该做足安全措施，而唔系靠我捉实你噶。好心你听下《美电康康》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关怀小众，鼓励共融，没有墙，世界更漂亮。7月19号起，逢星期一至六晚上6点，没有墙的世界共融时段， 透过戏剧表演、真人 show、 让双语健不同性别、肤色、种族互相聆听，彼此了解。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很多身份，是一位非常出色能干的女士，来自印尼雅加达的 Lita。 Hello semuanya, nama saya Nita Tajudin, saya campuran Indonesia dan Jepang, berasal dari Jakarta. Kampus saya dulu di Universitas Indonesia dan juga di HKUST Hong Kong, ambil master bisnis. Setelah lulus, mulai kerja di Tokyo dan pindah ke Hong Kong 11 tahun lalu karena ikut suami. Saat ini dikaruniai dua anak dan satu lagi akan lahir juga di akhir tahun ini. Dan karir saya saat ini adalah di bidang properti di Hong Kong. Nita 话佢系一位印尼日本混血儿，喺雅加达出世，之后咧就喺印尼大学完成咗佢嘅学士学位，再之后就嚟咗香港啦，就喺香港科技大学完成咗佢嘅商业硕士学位。毕业咗之后，佢就去咗东京工作。十一年前就同老公一齐嚟到香港。而家有三位小朋友，第三位喺年底就会出世啦。而家做紧房地产行业工作。咁你最初嚟到香港嘅时候，揾工有冇遇到咩困难啊？ Ya, memang benar sekali sih, memang gak gampang mencari kerjaan di Hong Kong, terutama harus bisa bahasa Kantonis atau enggak Mandarin kan. Tapi karena saya punya kelebihan untuk berbicara dengan bahasa Jepang, makanya tidak begitu susah karena kita punya beberapa klien Jepang yang butuh property consultant yang bisa bahasa Jepang. 佢话喺香港揾工都唔易噶，如果唔识广东话或者普通话，不过好彩佢识得日文，咁就唔算太难嘅。因为喺香港咧，都会有一啲日本嘅客人系需要用日文沟通嘅。咁呢一份工作，你最中意系咩部分呢？ Bagian yang saya paling suka dari kerjaan saya adalah waktu dengerin komentar dari klien saya tentang alasan kenapa mereka pindah atau apa aja, pokoknya alasan deh. Pokoknya biasanya alasannya pribadi banget. Jadi misalnya harus pindah karena mertua datang, tapi mertua nggak bisa jalan, atau pindah karena dipercet kerjaan. Adalah aja alasannya, kayak nonton telenovela deh pokoknya. 佢话最中意咧就系听到客人搬屋嘅原因，佢话好有趣噶，好似睇电视咁，有好多嘅故事，有好多个人嘅原因，例如系要转工啦，老公嘅妈妈嚟咗屋企等等。咁喺香港生活咁耐啦，你觉得香港人或者系香港呢一个地方点咧？ Menurut aku tuh Hong Kong tuh jujur. Kalau bahagia mereka ketawa, kalau marah mereka teriak, apa adanya gitu loh. Karena kenapa saya pikir gini? Karena di Tokyo itu saya lihat orang-orang tuh berusaha untuk nggak ekspresif, marah, sedih, senang biasa aja mukanya gitu. Tapi kalau Indonesia tuh banyak yang nggak enakan ya. Hong Kong itu so far nyaman untuk saya dan suami karena kami berdua tuh masing-masing bawa dua budaya, Amerika, India, Jepang, Indonesia, sehingga nggak ada yang paksa kami ke satu budaya kalau di Hong Kong. Kita bisa aja apa adanya. 佢话咧觉得香港人好诚实啊，开心嘅时候就会俾你感受到佢嘅开心，嬲嘅时候会大叫或者咧俾你感受到佢好嬲。佢话咁样系好好噶，因为咧佢之前住过一啲嘅地方，例如系东京、印尼，有好多人咧未必好识得表达自己，有时好多真正嘅谂法咧，佢哋嘅感受咧，你系未必可以喺佢嘅表情或者说话当中咧听到噶。而佢亦都觉得喺香港住得非常之舒服，因为佢个屋企咧有好多种唔同嘅文化，美国、印度、日本、印尼。不过喺香港冇人会逼佢只拥有一种文化，佢可以好好地做自己。可以做最舒服嘅自己，最真嘅自己，真系非常之重要。嗱，我知道咧 ，Nita 你嘅生活咧系非常之忙碌，亦都多姿多彩，同时间咧又系一位非常称职、非常之好嘅妈妈。下集咧，不如都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如何平衡到咁多个组别。对于家庭，对于自己有咁多唔同嘅身份，你嘅睇法，你嘅感受啊！今集多谢晒 Nita，Thank you。 Semudah itu mencintaimu。Semudah itu aku tersenyum, dirimu mengalihkan semua dilema, mengalihkan kata mereka. cerita cinta dua insan bahagia tak terungkap kata juga pilu dan marah kita lalui ku tak peduli sampai kapan harus ku berjuang ku tak peduli 你咧现时星期六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啊，伴随住嘅咧都有酷热天气警告喺度噶，咁啊听下今朝早嘅电话会唔会令到我哋咧更加升温先？早晨啊，张太。 早晨啊， 早晨，系啊， 早晨，早晨， 叫我林慧得啦， 多一句称呼啦， 系啊，好啊，多谢你啊，咁啊，点解打电话嚟嘅？ 我今日好开心啊， 嗯， 我个先生拜一公咧，今日正日生日，六可以初夜， 吓、哦，几多岁啊？ 75岁。 哦，嗯，咁你哋一齐几多个年头啊？ 50年，50几年啦， 嗯。即系年轻就一路识到相识，跟住就跟住就结婚啦，跟住就有家庭啦，越嚟越多成员啦。 系啊，我个 我嗰个大个女都50岁，佢都系今个月生日嘅。 29号 ，个大心号，个大心号又系29号生日嘅。 哦，咁啊，听得出 边个月 系啦，听得出有女有心号，咁有冇孙噶？ 有啊，我5个孙。 哇，你咁好福气嘅、真系。 个大孙都大读紧大学。 安乐咁、就 啊，最细个孙女就9岁。尾二嗰个就琴日生日嘅、就11岁个男孙 吓、都好多人生日喎、你今个月系咪啊？7月份 系啊，4个。 咁会唔会都分开4次一齐见下面咁样噶？ 唔会啦，佢今日全部翻嚟。 哦，咁啊， 今日全部翻屋企。 咁啊，见一见啦，喺屋企嘅话冇所谓嘅。 系啊，屋企 见 下咯。 系咯系 咯。 咁我都祝佢咧健康啦，同埋咧年年有今日啦，同埋最紧要同你哋一齐咧，可以享下啲太太嘅幸福啦，又可以享下啲儿孙嘅福啦。 系啊，多谢晒你嘅。 多谢你电话就真，咁希望大家真系嘅最紧要系健健康康，咁就日子过得更加开心啦。 因为我个礼拜都有听你呢个节目、 多谢你啊！今次就轮到你自己参与啦。 系啦系啦， 我 今朝听到，哎呀，不如我即刻打个电话去啦。咁样，我都叫咗我先生喺隔篱听，佢喺隔篱房瞓。 好得意啊！我喺隔篱房打电话去点唱，跟住你喺嗰边开收音机听。 佢开收音机听啦，我就喺呢度讲。 系咯，咁希望你哋个个都咁幸福啦，真系嘅，即系咁多个年头一齐走啦，我谂都有好多唔同嘅嘢经历过啦，但系开心嘅就记住啦，唔好嘅嘢就唔使记啦，咁所以就过活得一日比一日开心啦， 系 嘛？好啦，咁希望你哋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继续走落去啦。 好啊，好啊， 多谢你电话，张太， 多谢晒， 好啦， 拜拜， 好，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先，早晨，周婆婆。 哎，早晨啊！ 系啊，早晨啊！ 主持人 系啊，叫我林慧德啦，嘿，唔好客气。 我恭祝我啲亲人咧，健健康康啊，女婿啊，细佬啊，个个健健康康。 点解特别系呢两个人嘅？ 个个都健康，我啲亲人。事关咧，我个女婿咧，就7月。唔知30或31咯，生日啊嘛，我梗系健健康康，个个都我啲亲人咧最紧要健康就满意足啦我。 7月底咧，佢离而家都仲有差唔多20日，点解你咁早就记得咁犀利嘅？ 我点解我知道啊女婿7月生日啊嘛，知道啊。 你系咪会时时记住屋企人几时生日噶咧？ 我有时唔记得嘅， 但你唔记得嘅时候唔会知道自己唔记得嘅、 哦。系啊，会啊。事关咧，我都而家退咗休，喺屋企啊，食两餐清清淡淡咁样，健健康康啦。 使唔使自己煮啊？咁 要自己煮。 咁又要自己买嘢噶咯？ 系啊，系啊。 咁一日都要，即系可能有时天口庆嘅时候都要落街，好辛苦啊，会唔会啊？ 都唔系啊，呢度街市好方便嘅啫。 哦，咁啊，你住嗰头方便啊？如果系咁， 系啊，系啊。 因为我都知道有好多都系咧，可能要即系为咗拣一啲特别嘅食材咧，可能都要搭少少车啊。 有时咧，我揸住架车咧，就去旺角街市，买多啲生果翻嚟，咁啊。在九龙塘落车行翻嚟啊嘛，我中意食旺角啲生果平啲靓啲啊嘛， 系啊，有时都会嗬，即系特登走过去，又当系散下步啦，行下啦， 系啊系啊系啊， 有时见下人都几好嘅，即系虽然即系熙来攘往都唔识嘅，但系觉得热闹啲嗬，我都会嘅有时。 我希望我啲亲人咧。个个健健康康出入平安咧， 好啊！ 望主保佑佢哋个个健康咧。 咁我都希望你健健康康啦，然后就睇住佢哋健健康康一齐啦，好唔好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啊！好啊， 好啦，拜拜， 拜拜。 有时系嘅，健康好似系好简单嘅一个愿望，但系咧经过咗呢个疫情之后咧，我谂大家对于健康两个字咧分外珍惜嘅。咁啊，希望将呢一份珍惜咧化作我哋自己嘅一啲动力啦。嗰个动力就系要保护好自己嘅身体，个个都可以咧做到呢一个嘅责任嘅时候咧，咁自然人都健康啲，身边嗰个咧祝你健康，你就可以愿望成真啦。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啦，早晨， 早晨， 魏太，早晨。 早晨， 系啊，点啊？ 早晨， 点啊？你点啊？我就想问你 女生日，今日生日， 正日生日，哇，好嘢喎！ 吓，咁咯，想点首系邓丽君嘅《小时候》。 哦，系咪大个女噶啦，女？ 45岁噶啦。 嗯，佢介唔介意你咁样讲噶？ 唔介意嘅，佢都未佢都未起身啊！ 哦，咁佢知道咗会唔会介意噶？ 唔介意。 不过有时系冇所谓，即系知道自己几岁咧，其实个重点系唔喺嗰度，反而系你活得心态年轻，又或者系咧你个样唔似喺呢个岁数，咁就反而仲开心系咪啊？ 系啊，最紧要健康咯。 啱啊，即系尤其是呢两年，大家对于健康嘅嗰个警惕系真系好强。 系啊系啊， 咁佢都健康啦，你都健康啦，系咪？ 你都要健康啦。 系啊，个个都要健康。 女又快高长大啦。 好啊，好啊， 进步啦。 多谢多谢，我都系咁望。 系啊， 我都系咁望。我不过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大得好快，我谂你都系咁觉得。转下眼，你个女已经40岁啦，咁。 佢呢个细女嚟 嘅。系啊，哦，咁你好福气。其他嗰啲应该都系咪都自己有成就啊？ 50几岁噶啦，大嗰啲50几岁。 最安乐就系即系做父母见到佢哋安安定定啦。 最 好就系啊，最好就有健康啦。咁呢个就最好噶啦。即系做父母都冇乜求，希望佢哋活得好啫。 系啊系啊， 好啦，祝佢生日快乐，亦都祝佢样嘢都顺心顺意啦。多谢你电话， 多谢你女女快高长大啦。 好啦，多谢 健康啦， 好 问候阿哥哥啦， 好，大家都听到啦，多谢晒， 好，拜拜， 拜拜，将今朝早所有祝福咧都分晒俾听紧收音机嘅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收到呢一份健康同埋快乐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喂，早晨， 阿华，早晨， 系啊 ，Bobby 你好， 系啊，你好啊，点啊？ 冇，咁今日咁好彩打到嚟，咁啊祝我今呢个月有两个人生日，咁8月中又有3个人生日，咁所以一次过恭祝晒佢哋生日快乐先啦。 分别系边个咧？ 今个月咧系我女婿啦，我第二个女婿，咁同埋一个系同事啦，即系以前嘅同事啦。咁大家都認識咗好多年㗎喇，咁佢就同我女婿一齊嗰日生日嘅，好搞笑。咁跟住下個月呢，下個月中呢，就係我大女啦，我家姐啦，同埋我新抱啦，咁即係所以全部好多人生日，好開心。 嗯，最緊要就係呢一種快樂。 係啊，同埋咁啱得咁巧呢，我有個即我而家仲做緊 part time 啦，咁我個同事舊同事叫做，咁佢咧而家就自己整嗰啲叫抗香石啊，好得意嘅喎，咁咁啱我發覺到，咁而我今次都唔使諗禮物啦，全部佢幫我搞掂曬， 又幾好喎、啊、咁樣，唔使諗， 係啊，係啊，同埋最開心咧就係佢係做嗰啲LEGO 嘅人仔個樣嘅LEGO 人仔個樣，再加刻個名啦，即係個譬如佢。好似我个大孙叫 Riley， 咁咪写个 R 咁啊，咁咪变咗有一个人仔再加一个字母咁咯，咁啲石又香喷喷咧，咁我觉得呢啲礼物都几开心收到咯，我自己觉得啦， 即系我觉得啦，咩礼物其实都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嗰份心思啫。我相信收礼物嘅人咧，就算系收到一张纸仔或者一张卡咧，其实都一样好满足嘅。 是啊，好似我次次收到我啲孙俾我嗰啲卡寫住嫲嫲生日快乐啊，嫲嫲母亲节快乐啊，我都好开心噶。 梗系啦，我听到你我都觉得甜丝丝啦。 多谢你啦，不过今次真系好开心打到嚟。即系香港电台近排又转好多节目主持人啦，咁我都祝福你哋晨光第一线咧。就暂时都唔会有变动啦，我都好中意嘅， 多谢你先吓， 我听咗好多年啦，因为主力就听二台咯，咁有时一台啱嘅，咁都会听少少，但系大部分都系听你哋多嘅，咁我听咗你哋咁多年，咁即但系就只可以听到8点钟咯，因为我就要出门口去翻工嘛，咁但系就嗰两个钟都已经系好开心啊，好开心，因为你哋做得好好啊， 多谢你啊， 系啊，即系好即系好融洽，同埋大家好有默契嗰啲，就已经系最舒服嘅。 嗰啲聲音嚟噶嘛，係咪先？ 都係嘅，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要自己建立嘅，即係本身自身嗰個關係要本身真係好有默契啊，好傾到偈啊，先至會做到呢種感覺出嚟。所以我覺得有時咧，好似我咁啦，我就覺得自己好好彩啦，即係喺呢一度都叫做開心咯，即係做得好開心。咁所以就可能希望可以將嗰種開心嘅氛圍都帶到俾大家聽啦。 絕對可以啊！我仲係即係每日一，我都好渴望係聽神講第一線嘅咯。有時咧，譬如打風啊，咁唔使翻咧都哇，聽耐啲喎，咁感覺好開心。就算聽咧，我聽到十點我就會熄心嘅。 我多謝你先。 都係聽呢、這個，冇咁客氣，唔係你哋真係個個做得好好，尤其是近排加埋咗阿梁連忠，佢真係幾搞笑。 好啊，我等我话翻俾佢听先。 系啊，多谢你。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啲小白啊，欧啊嗰啲咧，同阿琪琪都系非常之好。 好啦，多谢晒你，等我帮你话俾佢哋听下。 好啊， 好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 有时系嘅，即系揾到自己一啲嘅目标咧，或者系兴趣，无论系听咗个节目又好啦，或者系朝头早中意做运动又好啦，可能较多人咧而家呢个钟数咧都系出去跑下步啊，或者系做下一啲简单嘅伸展运动，甚至乎我知道咧有啲孝顺仔女咧可能出去稳定位啦吓，少少咁样聚一聚啦，同屋企嘅长者。咁但我又觉得咧，有时生活习惯咧建立咗一段时间咧，有人咧就会觉得啦，好似可以改变一下，做一啲咧更加自己未试过嘅嘢，咁我就觉得，如果我咧，我就谂啦，第时咧，可能我都会想改变一下习惯，就系、是、夜晚黑食完饭之后咧，可以落街运动一下，呢个系我成日都好想改变嘅一个习惯嚟嘅，咁亦都希望咧，咁样可以令到我自己嘅健康更进一步啦。唉，唔知道系咪真系得咧吓？咁啊，听下下一个电话先。早晨，谢太，早晨， 早晨， 早晨啊， 系，早晨。 系听唔听到啊？听唔听到？听个电话嚓嚓声。 依家得唔得？ 得啦，依家得啦，依家 hold 住呢个位置好唔好啊？我哋。 好嘅，好嘅。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啊，点啊？ 我逢星期六日朝早都要听你噶。 如果唔听会点噶？ 你又唔听咧，就完全系忘记晒。咩时间啊？今日系星期几啊？ 哎呀，我都会噶，我以前咧细细个开始听收音机咧，我都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指定嘅作用嚟嘅，即系听下天气啊，听下时间啊。哇！如果个主持人嗰个系啦，如果主持人调转咗环节嚟播大件事啦，我就会唔记得出门口。 今日系咩日子啊？几点钟啊？系我使唔使翻工啊？ 真系会噶， 做嘢啊。咁我想点唱嘅？我先生咧就七月十六号生日嘅吓，咁我自己咧就琴日生日嘅。 哦，我补祝你生日快乐先，首先。 多谢多谢。咁仲有一个咧就我哋教会啲教友嚟嘅，佢系油麻地基督堂，咁佢系阿袁小姐，咁咧我同佢咧自从佢调咗去第二个教会之后咧就好耐冇联系过啦，咁我都希望佢听到啦。咁佢同埋我一齐琴日生日嘅，我都保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即系工作顺利啊， 系啦，最紧要健康同埋样样嘢都顺心顺意，咁样就 系 最好啦。 最紧要身体健康， 真系啊， 身体健康最紧要。我觉即系全世界都系啦，包括即系所有人啦， 包括你啦，我因为你都生日啊嘛， 系啦系啦，咁你哋都系啦， 大家咁话 啦，最紧要咧，我星期六朝早一定要听到你嘅， 好啦，星期日朝早啊，个个礼拜都黐住个收音机啦， 星期日啦， 好啦好啦，多谢晒你啊， 多谢你， 好啦，拜拜， 好，拜拜。 多谢咧，今朝早咁多通电话咧，都为我今个星期天早上咧带嚟咗好多乐趣同埋，我觉得好满足嘅。即系只要有一个人存在，我成日都话啦，系听紧我，而且话，我中意听你嘅收音机噶，呢一个节目同埋我自己工作咧，就变得好有意义噶啦。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今个星期梦想号启航，请嚟品牌创办人麦雅端分享追逐理想嘅艰辛。 而家好多画画嘅话，冇人欣赏佢，冇人欣赏佢，自己要好撑自己咯。就算全世界都唔 like 你嘅时候，咁你挨埋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重粪犬学堂 拖带对于狗狗来讲是不是一种束缚？ 拖带呢是主人和狗狗沟通的桥梁来的，只要使用正确，绝对不会令狗狗会觉得有束缚的。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林慧， 乜嘢事啊？ 放暑假有乜嘢可以做呢？ 做暑期作业。 咁快？ 勤做运动啦。 好攰喎。 咁多啲休息咯。 好啊。 唔该晒，热靓靓。 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点07分，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今个钟头咧，除咗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Selamat pagi Kak Sins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咁啊嚟到咧星期日啦，咁啊好多姐姐咧呢个钟数咧，我相信一系就出咗门口，一系就打扮紧，一系就准备紧出门口，仲系唔系咧？而家多咗个新习惯，你知唔知系乜嘢咧？就系朝头早一起身咧，先睇一睇啲社交平台咧有冇公布咧今日或者琴日嘅最新印尼本地嘅确诊数字。嗱、呢一个咧系我屋企格格系真系经常都会做嘅，即系佢哋会 keep 住 update 住，即系知道啦印尼嘅唔同地方啦，佢哋都有分布图喎。好彩就系、是、知道唔同嘅地方有啲乜嘢嘅确诊个案啊，知道当地嘅一啲医疗嘅情况系点啊，又或者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地方咧系啲人啊，好似佢哋都仲系未系好有嗰个意识咁。都几灵通噶喎，呢啲消息 系日日会有嘅，同埋有啲人咧就会散俾啲 group 嘅，系、都 OK 嘅，系散嗰啲真系正确消息嚟嘅。而家嗰啲咁就琴日数字啦，咁样报告下啦。咁就7月10号，印尼个数字咧就增加咗新个案咧，就35000几。案嘅，呢一个唔系新高，因为之前仲有一日咧，仲更加高嘅，系、最新高嗰啲咧系38000几， 即系唔系最高， 35000系少啊，少少啦，但系都真系唔少嘅， 我都觉得绝对唔少啊。印尼嘅人口其实大概有几多咧 ？Total 200 millions 多啲，250 millions 即系2亿。是不是2亿几人？ 所以就三万几，你觉得多呢？又如果对比个总数，你又唔可以好多，但如果对于确诊数字嚟讲就系多，同埋个风险都几多，因为如果你讲三万几人系分布喺唔同嘅地方啊，又或者系如果有啲意识薄弱啲啊，或者系物资上，好似我哋上次讲啦，对于口罩都会有啲谬误嘅情况底下咧，就可能会嗰个传播速度就好快啦。 咁就而家咧就见到啦，系真系最多确诊嘅地方系大城市啊，夹巴啲，即系系。第一多 case 咧就喺耶加达一带啦，然后咧第二、第三、第四嗰啲全部落嚟嗰啲 top five 咧都系近爪哇岛嘅，爪哇岛就系我哋个价格通常都系嗰度嚟噶啦，咁就系、是东啊东爪哇啊，中爪哇啊，同埋西爪哇都真系多人确诊嘅，咁变做系我哋都讲咗啦，上个星期就7月3号至到20号咧就系、是。爪哇岛同埋巴厘岛咧，就系、是、有一个叫做系啲社会啲活动系要 limit 嘅，即系都系如果唔系真系需要出去嗰啲咧，系唔需要出去嘅。如果你翻工嗰啲 sector 嗰啲地嗰啲公司咧，系唔系 essential 嗰啲咧，系你可以系 work from home 嘅。但如果系你嗰啲做嘢嗰啲系，譬如话系药房啊嗰啲，你系要开嘅。 系 类似呢一啲措施有已经做已经成个星期啦，咁希望真系嚟紧呢个到20号7月20号咧系会低啲啦啲 case，因为就如果系继续咁样再落去咧，就真系都系几担心下嘅。 因为都见到网上咧，如果你随手咁去 search 啦，即系可能打翻印尼嘅一啲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啊，或者系其他方法咧，佢而家都有一啲好清晰嘅资料。原来你一打呢、這个COVID-19，然之后再打埋 Indonesia 咁样咧，佢除咗有提供咧过去一年嘅确诊数字啦，有条 curve 之外咧，佢亦都有埋其他咧，就系已经搜寻咗啦，话最常嘅搜寻个案咧就系乜嘢咧？就系预防方法啊，又或者系一啲嘅相关措施。咁你就会睇到有好多啲新闻啊，又或者系一啲官方嘅比较可信嘅网站咧，就都会睇得到系点样去预防啦。咁所以如果即系大家都想俾可能印尼嗰边屋企人啦有多一啲嘅资讯嘅话咧，咁就不妨真系可以自己都 search 下呢啲嘅资料啦，亦都将呢啲资料咧分享俾佢哋啦。 Kian menahan rasa gelisah yang selama ini selalu saja datang menggoda. Dua purnama tanpa terasa berlalu sudah, namun tiada pernah ku dengar kabarmu. Bersama dengan yang lain hingga diriku begitu saja engkau lupakan. Bawa lama tanpa terasa berlalu sudah. Kamu tiada pernah ku dengar kabarmu oh sayang. Mungkin dirimu telah bersama dengan yang lain hingga diriku begitu saja engkau lupakan. 格 Barbie， 格先生。 剛才咪后的时候就听阿格先生讲过印尼那边的如果是确诊的话他们是不是自己本身坊间有些呼吁定还是真的政府呼吁呢？ 真的政府呼吁的，就有些tips的现在，因为呢是说是如果你确诊 check 了是 positive 的话呢，是不需要第一时间涌去医院的。 不需要第一时间涌去，是分三个层面的，不需要去第一時間去，定還是直情唔好去呢？ 就睇翻你自己咩情況啦。佢就話咁咧， 喺有意識嘅情況啊。嗱，我暫時講 有兩個情況，你係可以自己喺屋企隔離嘅。 嚇、啊！ 因你自己屋企隔離係叫做 isolation， 即係 isolation mandiri， 即係自己隔離啦。兩個情況嘅，一個咧係你確診咗但係冇病徵嘅。 咁我就唔知道自己確診咗噶咯喎。 呢樣嘢就你唔知點啦嚇，可能係因為係你個屋企人有一個確診咗，咁大家齊去嗰度 check 嘅時候咧，原來咦你都係喎咁樣嗰啲咧。 有冇呢樣嘢嘅咧？即係香港會噶嘛？ 因為印尼佢哋話係群組類裡面咧係最多嘅咧係屋企人群組。 嗯，但係有冇強制檢測㗎？ 好似冇， 咁跟住点啊？即系如果屋企，譬如我当我先生有感染咗啦， 咁你哋自己， 咁我就估啦，啊，我好似冇乜事喎，咁啊， 自己就自己去 check 啦吓， 嗯， 咁就系咁样啦，咁群组就话屋企群组，同埋有啲系 office 群组，系比较多嘅，因为印尼屋企人咧分分钟咧系一齐住嘅咩，同埋啲奶奶啊，同埋啲 即系好多人一齐住系嘛， 有机会系一家人里面系多啲嘅，如果香港都系分钟系最多六个好冇，加埋啲印尼姐姐， 差唔多咯， 姐姐咁样，如果嗰度嗰啲群组分分钟系会十 幾個嘅一個屋企， 即普遍嘅呢一個情況，呢個數字 普遍嘅，同埋office 嗰啲就睇翻啦，分鐘係可以好容易就40啊、50啊咁樣嗰啲群組。 嗱，我問多一個問題先啊，即如果嚇屋企可能未必有咁多人知道，或者咁多資源去關注到你啦，即未必會話強制就一齊兩個去某一啲地方隔離或者足力檢測咁啦，亦都冇話鼓勵要去某一個地方集中咁隔離啊，或者叫你自己留喺屋企啫。咁佢嗰個隔離嘅定義係咩咧？即唔准出街噶嘛？ 佢就已經有個 guideline 嘅，佢就話咧最好咧就如果屋企夠大咧就分開個地方啦。 咁如果屋企唔夠大咧？ 嗱呢樣嘢就分鐘係大家如果確診曬嗰啲人，大家都係確診嗰啲，我分鐘係一齊噶啦。 嗯，同埋屋企夠大，睇下有幾多個洗手間啦，同埋共用空間啦。 就話係洗手間都係要自己一。间洗手间、 嗯，即都有呢啲相关嘅指引的， 同埋系得两种系可以喺屋企自己隔离嘅，系、 嗯、 一个 冇 病 症 嘅，同埋第一个咧，第二样咧系个病症系轻嘅。 嗯，我点判断自己系轻咧？ 所以咧，我哋上个星期就讲过噶，比如香港啲知识。啲知識定知識啊， 你講你繼續講 啦。香港嗰啲就關於我哋個口罩係有幾 percent 啊，係可以啲 filter 啲乜嘢啊？嗰度原來都有佢哋自己 knowledge， 我哋唔知嘅喎。 係點咧？ 但係譬如話之前係話度嗰啲 oxygen 嗰啲machine 啦，係真係擺喺手指嘅，係 用 個 手機係嘛？ 唔 係再連接嗰個嘢 啱嘅，係用有一個 machine 嘅一樣細細部嗰啲嘢係夾手指咧，係 check 翻你個血嗰度有幾多啲 含氧量。 oxygen 係啦 ，oximeter 呢樣嘢佢哋會用嘅喎，同埋佢哋咧有啲咧真係而家都話咗俾佢哋聽係點樣讀，係幾嗰啲數字去到咩情況咧，你就要真係去醫院。 嗯， 我哋呢度咧我唔知噶，你應該你都唔知係咩 number。 我唔會知啦，首先我冇部咁嘅機咧。 讀呢度我都好少見到人有，嗰度嗰啲如果你確診嗰啲咧，應該係一。个家庭都会有，所以你要继续咁样度，同埋佢都话几个钟之后要自己度，不停咁样度。咁咩 number 咧就已经系开始就危险，未到嗰个 number 嘅时候，如果你见到系落紧咧，你就要去医院。类似呢啲咧，呢啲我哋冇呢个 knowledge 噶嘛。 好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到底印尼嘅医院同一般嘅民居系咪好接近咧？ 唔系嘅。 咁我 有啲咁啱咁巧，你屋企喺嗰度附近，你就係啦。同埋印尼有一個問題就係會塞車嘅，所以你真係要預時間。 咁嗱就更加難預啦。喺我未病發之前，喺我指數未跌之前，我就要準備定早兩個鐘頭出門口，因為預佢塞兩個鐘車。但喺兩個鐘之後，我指數會唔會急劇咁樣下降咧？又冇人知咯。 有機會。 咁所以到底呢一個指引到底應該點樣 follow 咧？即係有少少困難啦。 同埋而家真係緊張嘅印尼嗰度，咁就所以真係呼籲啲印尼嗰度啲人咧，真係要係好遵守呢個 PPKM 叫做，係真係嗰啲 activity 個 limitation 嗰啲咧，係唔可以特別出去嘅。最好係真係喺屋企啦咁樣嗰啲咧。 但係有冇話咧？有啲相關人員即係可能去啲唔同嘅區啊，即係好似我哋香港之前咁樣咧，揾到啲大概可能喺嗰個位置嘅，咁啊揾翻個源頭，又或者係揾下其他會唔會有啲隱藏嘅傳播者咧？咁 未到地方都做到好似香港咁好嘅㗎 ，Barry。所以咧都係講真句，相對嚟講咧係唔同嘅。咁就亦都係咧呢。排咧就人哋喺屋企自己隔离嗰啲咧，就话如果要睇医生嘅话咧，亦都有11个 online 个医生。 点样可以 online 睇啊？ 就可以上网或者系 download apps， 咁就同 online 啲医生同埋喺 virtual 嗰啲 consultation 同医生倾咧，但系就系唔系面对面噶啦，系用手机或者系用 computer 咁样同医生倾。呢一个都系政府出嘅，系话系唔使钱嘅，因为你喺屋企都有人。睇住噶嘛，咁同埋咧買藥啊嗰啲咧都話係可以醫生開俾你，唔好自己食藥，唔好好似上個星期我哋講嗰啲自己買啊自己食，唔好同醫生傾咗咧，同埋可以買咗藥咧係寄去你屋企。咁樣。 我聽落去成個流程咧，其實咧即係如果你係一個購物網站咧，買生果或者買餸咧，即係可以virtual 揀完個生果，然之後寄埋嚟我屋企咧。我覺得係幾好嘅，但如果你話呢個係一個醫療嘅服務咧，我就第一樣嘢就係首先到底面對面或者講個電話係可以點樣問診，即係嗱，我對我自己嘅狀況係咪好了解咧？可能有啲人自己本身有啲醫學常識，又或者如果對於呢個病毒咧係有啲真係專業嘅醫學 嘅 knowledge 嘅话咧，我谂都可以嘅。但系如果你话问我咧，你打电话问我，其实我谂我本身连自己系伤风定系感冒，我都未必分得好清楚嘅时候，到底我点样断定话俾你听？我好似冇乜事嘅医生。我冇乜症状啊！ 有啲人系成日都觉得自己冇事噶嘛，烧到39度冇 嘢啊 ，OK 喎， 轻唔轻啊？冇事， 冇啊，少少啫，咁啊，诶，好挨得嘅，我冇事咁，咁嗰啲标准又人人真系唔一样喎。 所以就嗰啲医生，我谂系要好有耐性，同埋要逐步逐步真系解。 喂，但系你话得十一个啫， 十一个 link， 十一个 link 里面有几多咧？希望真系足够啦。咁我就听人讲，有人真系用过呢个服务咧，系要真系。逐样逐样咧，同啲病人倾，即系叫你呼吸啊，六十秒里面你呼吸上落， 即系同你一齐数咁样， 大家一齐数。 系 咯， 我就 谂紧 你量血压啊，或者头先如果你话要 check 嗰个含氧量咧，血液嘅含氧量，咁点 check？ 我谂系要系大家一齐咁样，等个病人自己去嗰度 check 完报个数俾佢啊，类似呢啲啦，好多嘢咯，同埋几时又要去再check 啊，又要再去。验血啊，咁样系真系比较唔系最理想嗰啲，但系希望真系可以快啲好翻啦。 嗱，我哋用而家现学咁即系现代咁昌明嘅医学嚟比较咧，你就梗系觉得去嗰边好似好咁都得嘅咩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回想翻咧，大概喺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百年前咧。古代嘅时候，啲人行医咧，可能都系咁嘅啫，即系亦都冇呢个含氧量啦，亦都冇呢一个血压计啦。咁到底当其时啲人系点样医好啲奇难杂症嘅呢？所以又未必系冇可能。不过我哋听起上嚟就觉得，如果有专业嘅意见同埋可以即时求医嘅话，就当然最理想啦。 Goodbye.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当局今朝完成黄大仙金凤街一至三号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28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亦都喺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11户，一户冇人应门，有可能系空置单位，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一名在机场做搬运工作的50岁男子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并没有病征，属于源头不明个案。他所住的黄大仙金凤街一至三号昨晚列为受限区域。大围积德里一间餐厅发生火警，三人不惜送院。火警在清晨五点几发生，消防派出一队烟雾队开一条喉灌救，将火救熄。一对年约70岁的夫妇以及他们45岁的儿子吸入浓烟不适，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消防相信火警原因无可疑。在疫情之下，政府拨款10亿元与市建局推行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今年5月起接受首阶段申请。市建局说，截至今个月初接获大约100宗合资格申请，协助改善大约5700个单位的渠管状况。听日会展开第二阶段申请，不论楼宇有没有相关命令仍然未遵办，都可以参加资助计划。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在网志说，在首批申请之中有10宗属于尚有未遵办与公用渠管相关法定命令的楼宇，市建局已经优先处理。有4座申请楼宇已经召开业主会议通过参加计划，涉及大约100个单位。他说超过70%申请楼宇楼龄达到50年，有大厦甚至达到65年。另外大约30%个案涉及50个单位或者以上，其中一个更加是超过500伙的大型屋苑。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北韩领袖金正恩互致贺电，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習近平說，中朝60年來相互堅定支持，促進各自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維護地區以至世界和平穩定。近年與金正恩多次會晤，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願意與金正恩加強戰略溝通，把握中朝關係前進方向，引領兩國友好合作不斷邁上新台階。金正恩说，在敌对势力的挑战和妨碍活动变本加厉的今日，条约在维护并且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保障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更强大生命力，要顺应新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心愿，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 节目新阵势。 7月19日起，奥运7月。 徒手就位 ，Yes set go。

好啦，早上时间嚟到7:40，同大家讲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嘅。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咧系持续酷热嘅。本周学期咧有几阵骤雨嘅。现时室外低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再加埋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 Temperatur sekarang 29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82%, dan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waspada cuaca panas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cerah, ada hujan lokal di beberapa daerah,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sangat panas,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4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ke depan 2-3 hari masih tetap cerah dan masih tetap sangat panas. Di penghujung minggu baru mulai ada hujan. 嗯，咁啊，亦都咧，即系今日咁嘅天气咧，大家唔知道会唔会都有计划咧，出去一啲室外嘅地方嗰度啦吓，因为感受阳光同埋个天色咧，都系好舒服嘅。放假嘅时候， 你知唔知我望住你，我谂住今日咧有冇啲planning 咧去洗衫啊，或者洗啲厚啲毛巾啊嗰啲，我系望住你，我谂住系你会讲呢样嘢。 嗱，你讲起洗衫咧，就真系咧呢一排咧，嗱趁早几日咧阳光猛烈嘅时候咧，洗衫啊真系一个好嘅时机嚟嘅，特别系我呢一。排咧都买咗啲新衫咧，我就会喺嗰个时候一次过洗咯。因为我而家咧好小心嘅，即系买翻嚟嘅新衫咧，我会将佢一机咁样自己洗新衫，然后咧自己本身嗰啲衣物咧着开嗰啲咧就分开洗嘅。我觉得咁样系安全啲。点 解咧？ 因为我硬系觉得新衫买翻嚟系污糟啲咯。 哦， 系啊，咁然后你就再即系过一过个洗衣机，然之后先再用佢嚟洗翻啲平常衫。我硬系觉得咁样系安全啲，唔知点解，心理作用啦吓。咁、不过即系小心洗得慢啲算咯，我自己觉得。咁啊，同埋咧亦都好适合种嘢噶，即系好天嘅时候啊。今朝话俾你听咧，到底我屋企最近种咗啲乜嘢新嘅植物啦？就系、是、菠萝啦。 哦、啊，我知道啊。系咪之前有个菠萝好靓好靓个菠萝？因为我有一日咧翻到呢一度咧，见到有一个菠萝系个菠萝个形系真系好靓。 系啦， 我同有一个同事呢度讲啦，我哋赞嗰个菠萝。 其实唔系 净 系有两个同事，系有好多同事都围观个菠萝。 嗰一次嘅时候得一个同事喺度啫，咁我度就话呢个菠萝咧系我见过咁多个菠萝里面咧系最靓仔、那個。 哇，真系啊！ 因为佢嗰啲冠系咪叫做皇冠啊？ 系啊 系 啊， 全部 葉啦或者。 啲葉咧係好靚，好綠色，係冇損噶，全部都係咧咁綠咁靚，同埋好大棵，所以我話好靚仔呢個菠蘿。 哦，係啊，咁啊， 你係咪種咗佢啊？ 冇錯，我就係種咗佢啦。咁我發覺原來咧都幾好玩喎，即係而家大概係已經一個禮拜差唔多啦，咁上下啦。咁嗰個菠蘿咧，我又覺得食完之後剩翻個定，其實我又真係覺得好靚嘅。 真係要剩翻個定就得，定係要切深啲啊？即係意思嚟、個菠蘿你要再唔可以食曬啊？ 嗱，我首先话俾你听个菠萝的故事啦。 系 菠萝的故事系， 系因为好靓仔，好靓仔嘅菠萝嘅故事。 系啦，嗰、那个好靓仔嘅菠萝咧，就发生咩事咧？就首先我嗰日带咗佢翻屋企啦，带咗翻屋企之后咧，咁啊屋企咧有一个开菠萝嘅小能手喺度嘅，就 格格 格格啦，冇错。 我都系噶，我中意切菠萝噶。 系嘛，印尼人系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菠萝呢样嘢。 系 咩？系啊，我屋企个格格系啦，起码咁佢有晒工具同埋有经验噶啦。咁跟住我当其时咧，因为我嗰日拎。翻去其实有少少困难嘅，你见到佢嗱，你谂下啦，你见到佢咁靓仔嘅嗰个顶啦，即系个绿色嗰个部分啦， 系， 咁你可想而知，你见到佢即系话证明嗰个地方外露啦， 系， 咁我咧点解会论尽咧？因为我嗰日咧系拎住唔止一个菠萝，我拎住其他嘢， 应该你要当佢好似一盆花咁样拎翻去，你系要揽住佢个果嗰度，咁佢上边嗰度咧，你就当系真系花 冇错。如果我系有一对手。手空出嚟咧，我一定系会咁样拎嘅， 但 系我 系 冇，我只得一只， 唔系 我 用一只手抱住佢，应该都 唔得啊！我嗰日咧系好多嘢拎啊，咁啱先，跟住我系咧变咗咧就将嗰个环保袋翘咗落自己个手臂嗰度，咁、我全程咧嗰个绿色咧我就喺个手臂嗰度咧就刮下刮下刮下咁样啦，咁、我就拎咗翻屋企啦，咁跟住拎翻屋企好开心啦，全家都好开心啦，见到个菠萝咁靓，好靓系啦，跟住咧仲大家争相同佢拍照，好笑，唔系帮佢影相，系一齐企埋个菠萝度同。佢一齐影相，包括我个女啦，我个女好热衷，哇个菠萝好大个，个菠萝大到好似我个头咁，我都同佢影下相啦咁。咁啊影咗好多相之后咧，大家就充满期待咁样咧，等阿格格夜晚翻嚟啦。 因为得阿格格一个就识得切个菠萝啊嘛， 系咪啊？ 都唔系嘅，我妈咪都识嘅，但系我哋硬系会等佢翻嚟，因为觉得佢叻啲啊。 Okay. 你知唔知佢嗰個巧手係幾咁熟悉啊？ 係切得好薄，然後佢個嗰啲眼咧係慢慢慢慢一條一條咁樣切落嚟，係咪啊？ 首先我要話俾你聽，佢第一時間見到個菠蘿係好似人哋啲武打片咁樣。我示範一次個動作俾你睇。首先左手拎住菠蘿嘅底部，右手執住菠蘿嘅頂部綠色部分，然後隻膝頭哥向上一踢。就将佢分开啦！ 哇， 系咪好犀利啊？ 犀利犀利，格格，哇，真系 good good， OK OK， 使乜你慢慢切啊？佢直情一啪咁已经啪断咗。 但系有啲刺嗰啲位嘅喎，系会跟住嘅喎。嗱， 你听我讲，我都完全理解唔到呢件事点样发生。我总之见到一下咁，好似功夫片咁样，佢好顺手，一路行一路啪咁样，跟住就哇， 但系个顶都仍然好靓， 完好无缺。我话俾你听，跟住我就已经哇一声啦，跟住哇。你咁都得嘅，即系我已经系用唔到任何言语形容啦嗰一刻，然后我就话：诶、欸，你等等先，嗰、那个你留翻俾我，绿色嗰个顶。跟住佢就已经睇，原来咧佢用呢个方式去掰开佢啦。佢本身已经睇到个菠萝嘅，即系个绿色莲叶嗰个部分咧，下低已经有啲根噶啦。 哦， 咁跟住咧，我哋就上网，因为送俾我嗰个朋友咧，有同我讲话可以咁样养住佢嘅。 系， 咁我就谂紧系咪真系得咧？因为咧，我问阿格格咧，格格就话印尼嗰啲咧，通常都喺泥中嘅，就唔系搵水浸。咁我哋话我咁试下啦。咁于是我就上网去搜寻一啲相关种植菠萝嘅短片啦。咁跟住我就同格格一齐睇啦。咁格格就话哇！我都第一次听人哋讲话咁样可以种到菠萝出嚟嘅啫，咁原来就系点咧？首先将佢浸喺一个水桶仔啦，我屋企有好多呢啲咁嘅桶嘅，因为之前咧买咗好多啲古古怪怪嘅抹地桶啦，咁所以屋企剩翻好多唔同嘅各式各样嘅桶喺度啦。咁我爸咧就攞晒嗰啲桶嚟种花啦，而家，因为贪嗰啲桶够深啊，啲根可以生到好底啊嘛。咁于是咧嗰日咧就种咗落一个小水桶入边先。大概等佢啲根发芽啦，其实而家都仲浸紧啊，都仲未落到泥土咯。咁如果到落泥土嘅时候，我就再影张相同你分享啦。我睇上网话咧，大概如果用呢个方法，首先将个菠萝个顶浸水，浸到出根，然后你觉得即系好似种豆咁样啦，你觉得个根差唔多可以埋落泥土啦，大概可能即系个零礼拜咁样啦。我谂我今日会翻去尝试下嘅。然后你就可以咧预备一个足够大 size 嘅盘啦，因为你谂下你个菠萝可能个顶有大有细啦， 同埋你嗰个真系咧系好大嘅， 系我嗰个都几大， 你真系会计到出嚟啊！ 冇错。跟住我就諗住用一個大嘅水桶養住先啦，依家咁，然後咧就將佢落泥土啦。嗰、那個網上片段就話咧，嗱我冇實質測試過嚇，那個網上片段就話咧，大概三個月時間左右咧就會長出花，花之後咧就好快會結果。咁、那个果就会喺个树嘅，即系嗱、那个菠萝个顶依家咪直不甩咁样一条条向上嘅，咁佢将来咧就会散开啦，就好似啲兰花咁样全部向外散啦、然后就会喺正中心嗰度长出一枝花，然后个花就会变成一个菠萝，咁所以你幻想下嗰个菠萝将来就会喺个棵花嘅叶嘅顶咯。嗱，我真系未种过，不过我睇个网上片段咧，佢自己话系咁样嘅，咁我而家就翻去实测下，话俾大家听系咪真系 work 嘅。咁我印尼姐姐就表示咧，因为印尼都好多菠萝噶嘛，咁所以佢哋都系叫做切菠萝或者食菠萝嘅能手啦。咁佢就话咧，印尼即系好少会系由咁样开始种咯，佢未试过。 系， 系啊，未 不嬲都有噶啦，可度噶啦，应该人哋唔会喺 嗰，我唔知道， 同埋咁多菠萝唔使特别又要种多一棵咁样啩，我谂。 但系咧，我呢一个心态咧，其实我系好珍惜呢一个礼物啊，所以我好想将佢继续留喺度咯，希望佢一个变一个变一个。 但真系好玩嘅，如果真系种出嚟嘅时候，真系出你咪话啦，开始有啲唔同啊，啲根 OK 啊，落到嚟你都已经好开心噶啦。 系啊，同埋我觉得种出嚟都几靓咯，因为嗰个顶真系好靓啊。咁于是乎我就期待紧咯。 你个格格咁劲咧，我谂落榴莲佢都得噶，一手啪啪咁样就开得到。我谂，但系你唔 徒手劈榴莲啊？ 可以 我真系谂都冇谂过。 juga ternyata punya pacar bermata liar seringkali memalukan dibuatnya aku cara berharga mau marah percuma paling hanya dalam ludah Untung saja seluruh diriku dapat ku jaga utuh Sejak ku cinta dia hingga kini berpisah Ku cukup jaga tenaga Aduh, aduh, bisa gila punya pacar berhati dua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这个时候呢都有啲嘅重要资讯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㗎喎。 Jadi COVID-19 pandemi ini membuat keadaan kerjaan dan ekonomi itu memang agak buruk. Jadi untuk memberikan layanan dan juga dukungan kepada keluarga dan orang yang bekerja tapi menghadapi kesulitan keuangan, pemerintah memberitahukan kalau skema tunjangan pekerja yang dalam keluarga itu atau WFA itu jam kerjanya, persyaratan untuk mendapatkan tunjangan ini, jam kerjanya itu dikurangi buat keluarga-keluarga dari Juni 2021 sampai Mei 2022. Jadi untuk keluarga yang jam kerjanya itu dari yang tunjangan dasar dulunya itu 144 jam per bulan, sekarang itu diturunkan jadi 72 jam per bulan. Dan juga untuk tunjangan medium dari dulu 168 jam per bulan jadi 132 jam. Dan untuk yang lain-lainnya ya, tapi untuk keluarga yang satu orang saja untuk tunjangan-tunjangannya itu tidak berubah. Ini untuk yang lebih dari satu orang baru ada perubahannya. Dan juga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menelepon ke hotline 2558-3000 atau ke website www.wfsfaa.gov.hk. 跟住都有咧关于一啲疫情啦、防疫注射同埋疫情相关资讯哦。 Dan juga ini untuk melawan COVID ini, pemerintah Hong Kong itu memberikan layanan vaksin COVID gratis kepada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Bisa booking online dan juga nanti vaksinasinya itu di pusat vaksinasi atau klinik publik atau vaksinasi dengan dokter pribadi. Jadi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BioNTech harus melakukannya dan dosis pertama harus diterima di akhir Agustus supaya bisa selesaikan dua dosis vaksinasi sampai akhir September, karena pusat-pusat untuk menerima vaksin itu akan selesai tutup di September 2021. Sedangkan untuk vaksinasi Sinovac masih bisa lewat klinik privat atau publik ya. Jadi umur untuk menerima vaksin BioNTech itu 12 ke atas, vaksin Sinovac 18 ke atas.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ke www.covidvaccine.gov.hk. 咁另外亦都有系一啲相关提示，记住啦，都系戴口罩啦，保持社交距离同埋勤洗手，保护好自己，亦都保障你身边嘅人啦。 Dan juga masih harus ya tetap jaga jarak sosial, tetap pakai masker, tetap jaga kesehatan diri, cuci tangan, dan juga kita lawan COVID ini biar kita bisa sehat selalu. 咁我哋下个礼拜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再见咯，格先生。 Bye, 格 Barbie。 亦都祝大家咧有一个美丽、开心、愉快嘅星期天。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幸福快乐啦。 Not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何挂念不可？ 来回激光，继续拍梦，继续游荡，轮流乒乓，你望我，我拍住流汗。Yeah. 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如二零一三年 pause。 Baby tonight, I'll get you dancing.